娘谁是我父明星因何不被白兔带到光江见雕梁想起了二弟 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 将军英俊 天娘，这大雪寒天，你一人来至这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 君爷， 若望 无奈何，我要 我师父判子难上天，十六载度日如年少熬煎，平阳曲墨多埋怨，不愿三军血青天，你若能把这心结，小王我与你把书传，莫非说你助我的丈夫太何处，你可知我的娇儿在哪边，他们都在定州的多与你艰难，论起来你还是我的妈妈 而我愿为